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从我个人觉得，黄导演他是一个从真正意义上关心我们中国人现代生活的这么一个导演。你在他的电影当中可以看到中国人这20多年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一贯的一个生活状况是什么，和我们期待的生活状况是什么。 这个电影呢，是个特别会引起大家思考的。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应该是打动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层次、各个年龄段的一部好电影。 我想说，这部电影所带给你的是另外的一种状态，它会让你在90分钟以后对很多事情有新的看法，引起一种新的思考。 我还想再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应该走进电影院。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演员王志文、范伟、陈好、苗圃对影片《求求你表扬我》的推荐。求求你表扬我是导演黄建新2005年的力作。当时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剧组人员表示三位主角在戏外的表现各不相同，王志文闷闷的不爱说话，范伟健谈聪明，陈好则总是在有他的戏份时才出现，其余的时间不是在别的剧组拍戏，就是在房车上补充睡眠。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咱们就来听一听由黄建新导演、王志文、范伟、陈好、苗圃、廖凡等人主演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的录音剪辑吧。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欢迎您的乘坐。今天的电影之旅马上开始。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影片从王志文饰演的报社记者古国歌的回忆开始。 2004年5月4日，上午11:30，一个人。确切地说，一个胖子闯入了我的生活。 你们应该表扬我。 为什么？ 我做好事了。 你做什么好事了？ 特别大的好事。 什么叫特别大的好事？ 救人了。 你救人了？ 嗯， 大人小孩？ 姑娘。 你做好事就是为了得到表扬吗？ 我做好事就应该得到表扬吗？ 哼哼。 因为表扬完了有人会幸福。 有人？ 嗯。 谁啊？不是你啊？ 不是。 嗯，你说什么叫幸福？ 啊？什么？ 你叫什么？ 杨红旗啊。刚才你问我什么？ 什么叫幸福？ 幸福啊？ 嗯，你怎么看？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嗯， 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 范伟饰演的杨红旗站了起来，朝报社门口走去。 我都38岁的人了，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古国哥原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杨红旗又去报社找他，并把他们报社近3天的报纸摊开来摆在楼梯口。 3天报纸天天买也没有啊。 没有什么？ 没有表扬我。 杨红旗的执拗让古国哥产生了兴趣，他带着杨红旗来到一家餐厅，听杨红旗开始讲述他做的好人好事。 2月14日晚上 几点？ 我没带表， 大概 半夜。 半夜？ 就是天黑了挺长挺长时间。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路过粉巷，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女的喊救命。我看那个女的被男的压在台阶上，还撕她的衣服。我爬起来我就冲过去了，那男的吓跑了，我没追上。可是我把那女的给救了，所以 我们就应该表扬你。 你同意了？ 你说的这件事儿啊，没有旁证，没有旁证就不能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证实不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很有可能你说的这件事儿就没发生过。把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新闻，那就是一条假新闻。假新闻就是对读者的欺骗，也是我们新闻界的大忌。 假的？你说我说的是假的？ 我是说有可能。 我救他了，我千真万确我救他了。 谁能证明？ 杨红旗被问得哑口无言，大步走出了餐厅。餐厅外下着雨，杨红旗没拿伞。当他走到他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却发现他的自行车只剩一个前车轮子锁在柱子上。 哎，我的车呢？ 你骑车了吗？ 怎么没骑啊？就锁到这儿了。 这儿不让停车，城管他拉走了。 怎么能拉走呢？这锁着。 这还不容易吗？用扳手把前轴螺丝一松，交罚款去吧。 多少钱？ 50。 不交了，买车才花20。 杨红旗的举止引起了我的好奇。在谭伟的煽动下，我决定去那所大学看看他说的那个女孩是否真的存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收听影片《求求你表扬我》的录音剪辑。3天过去了，杨红旗再一次气冲冲地走进报社，找古国哥质问。 又过3天，还是没有我，怎么回事啊？ 你说怎么回事？ 你看，从第一面到第二面到最后一面，就一个姓杨的，还是个寻人启事。 你那车找着了吗？ 骗人，人家就罚5块钱。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寻人启事啊。 对，寻人启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让你们报纸表扬我吗？ 表扬你骗人。 我骗人？ 不说了啊，大家都挺忙的，我这还一堆事儿呢。 等等等等等等。 谷国哥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杨红旗跟了出去。谷国哥本以为他会识趣点，自己走出了报社的大门，谁知道杨红旗一直跟着他，走哪儿跟哪儿。谷国哥是真受不了了， 要不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欧阳花。 行。 哎，这件事情咱们就到此为止。 不行。 没办法，谷国哥只好打车带着杨红旗去欧阳花所在的大学。但是到了大学门口，杨红旗却不肯下车了。 下车啊。不见了。 不想见了。 是不敢见吧？ 不是不敢，就是不想。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他认识。 好好好，你现在下车，你下了车我就表扬你。来，下车。 杨红旗一听赶紧下了车。 什么时候表扬我？ 我做不到。 骗子。 杨红旗很不高兴，又坐了回去。 谁是骗子？ 就是骗子。 杨红旗，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我就报警了。报警懂吗？ 报警。对啊，那天晚上我报警了。司机，上派出所。 谷国哥很无奈，又和杨红旗来到了他报警的那个派出所，见到了派出所民警。 同志。哎，你叫那什么红旗？ 杨 啊，对， 认识。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古记者，《明日晚报》的。 你好，请坐。 谢谢。哎呀，记忆力太好了。 干我们这行的，这叫基本功，过目不忘。那天晚上你来报过案。 是。那个同志啊，那个你给证实一下啊，2月14日在粉巷。一个坏蛋把一个女大学生给强奸了，我报的警，你给证实一下。 强奸？ 啊。 哎，有记录吗？ 没有。 怎么没有啊？我报的警吗？这同志还知道我叫红旗呢吗？ 这位同志，我们对待报案是非常严肃认真的。那天你一来报案，我们俩就去了你说的现场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啊。 不是。 什么不是？我们公安机关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要负责的。粉巷这个地区已经连续10年被评为治安的先进，别说是强奸呢，就连小偷小摸这样的案子都没有。 最大的就是夫妻吵架。 记者同志，这个你一定要写上啊。 杨红旗终于闭上了嘴，可他依旧执着地往报社跑，要求表扬，要求上报纸。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他的话，谁只要不被杨红旗缠着，那他就幸福。我只能躲着他。 就在这时，欧阳花打来了电话，约谷国哥喝咖啡。谷国哥按时赴约。 我快毕业了，被推荐到海外联谊中心。 哟，那得祝贺你啊。 谢谢。谷记者，那天真是不好意思，我有点失态了。其实我是个挺坚强的人，在见到你之前，我刚刚知道自己的英语考试成绩不太好，又加上那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所以眼泪就流下来了。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 不，我不会介意，你不介意就好。 谷记者，那天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的那个人，那个 杨红旗， 对，他为什么要编一个故事骗你们呢？ 那天晚上你真没去分享。 对于谷歌哥的提问，欧阳花一笑置之，并没有回答。通过女友米一和主编的提醒，谷歌哥前去调查杨红旗想要受到表扬的动机。于是他来到了杨红旗所居住的村子，按照村长所指的地方，他来到了杨红旗家。 有人吗？ 谷歌哥见没人答应，门也没锁，便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令谷歌哥颇为吃惊的是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就在他看得出神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咳嗽声。谷歌哥回过身来，走了过去，看到一个病重的老人躺在床上。 对不起，打搅你了。 是谁？ 我姓谷，是《明日晚报》的记者。 老人想起来招呼谷国哥，但身体太过虚弱，又躺下了。他指了指墙上的奖状，示意谷国哥走过去好好看看。谷国哥震惊了，他发现墙上贴满了奖状，大大小小差不多近百张。他又走回了床边，轻轻地坐了下来。 老人家，杨红旗是您的儿子吧？ 老人没有回答，而是递给了他一本册子，里面工工整整夹着一份发黄的《明日晚报》。 这是我们的报纸啊。 谷国哥又指着头版上一张照片中的年轻人问杨红旗的父亲， 这就是您吧？ 是。 您还记得拍照片的这个人吗？ 忘不了，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 他现在是我们的主编了。 哦，他现在生活的好吗？ 好，他活得好着呢。 好啊，好。 老人的眼神让我心神不宁。村支书告诉我，政府村里每年都会给老人一些补助，可他全捐了，捐给灾区，捐给希望工程。这次得了重病，死活不肯住院，说不能浪费国家的钱，让他晚节不保。 更令谷国哥没有想到的是，他去看望老人的事情被杨红旗知道了。杨红旗以为报社终于要表扬他了，便提着一大袋子糖果去报社感谢他们。 哎，吃糖，吃糖，吃糖，吃糖啊，吃糖啊，吃糖啊，哎，对不起，吃糖，哎，吃糖，哎呀，巧了，吃糖，谷队长， 你嚷什么呀？ 谷队长终于同意表扬我了，什么时候给我？ 来，跟我来。 谷国哥把他带进了一间会议室。 来，坐。哎， 在你们这地方上班命真好啊。吃啊，吃，谷国哥吃。 你今天很兴奋的，有什么事吗？ 啊，谷记者，我带了一张我的照片，我觉着这是我照的最好的一张，比我本人好看点，完了上报纸就登这张就行。 谁说要表扬你了？ 你要逗我。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你说的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们必须要掌握确凿的证据，要不然这篇报道没法写。 你不表扬我，你上我们村干嘛去了？ 我们主编安排我去调查你的情况。 那你又见我爸干嘛呀？你不要害死他吗？ 你看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去你们村是采访你，了解你的情况，跟你爸没有一点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你去见我爸，我爸以为你们要表扬我，结果你们又不表扬我，你急不得把他急死，气不得把他气死吗？ 你撒谎。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你每天晚上9点都要回到家照顾你父亲，对不对？ 对。 那你怎么跟我说2月14号的晚上半夜？你说的是不是半夜？ 对， 你半夜出现在粉巷了，还救了人了，怎么可能啊？做人要诚实。我们这次去见到你父亲，我很尊重他，你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像你父亲呢？我很难理解，啊，杨红旗。 顾医生，我发誓。我真救人了，求求你表扬我。 杨红旗跪了下。 请，你坐着，有话坐下说。杨红旗啊，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得到这个表扬。这个表扬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顾医生，我爸得癌症了，大夫说都活不了几天了。 我知道，陈支书都告诉我了，他说你是个孝子。 有一天，我爸坐在床上，指着墙上的奖状跟我说：“ 儿子，你从小到大老实憨厚，这点我很放心。可就是有一点不满足。”你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连一次表扬也没得过，什么时候这个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那就心满意足了。 顾队长，这是我爸一辈子对我唯一的一个要求，我应该满足他吧。他没多长时间了，表扬表扬我，我没撒谎。 可是这两天我们主编出差了，不管怎么说也得等他回来才能做决定。 杨红旗起身准备走人，顾哥哥把他拦住了。 杨红旗，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那天半夜你怎么就出现在粉巷救人了呢？ 那天晚上值夜班的人干活受伤了，工头让我替的，我回去给我爸做完晚饭我又赶回来了。 但是去工地不用经过粉巷， 那巷子里有家烟酒店，我去买烟去了。 这时报社主编路过，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哎，主编， 小谷，搞什么鬼？ 是这样，您， 您就是主编啊，终于把你老盼回来了。 你是？ 我是救人的杨红旗。 杨红旗？ 就是您让我去采访的那位。 哦哦，你老做个主，表扬表扬我吧。 小谷， 哎， 先给我来一次。 哎，待着别动。 下面呢，咱们再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幕后的故事。荣升导演协会会长的黄建新，他拍摄的电影以平易近人的风格，一直以来票房业绩都是不错的，但是他在筹备影片《求求你表扬我》时可谓一波三折，多次推迟拍摄计划。2004年的4月初，黄建新突然建组，5月中旬便匆匆开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贺岁电影招牌人物冯小刚出任了这部影片的艺术总监。这部影片后来选择了在大学生电影节上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也算是导演黄建新用心良苦吧。聊完了《求求你表扬我》的这个幕后小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张宇的《用心良苦》。歌曲过后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收听《求求你表扬我》的录音剪辑，听一听用心良苦的杨红旗到底有没有被表扬。稍后见。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嘴里就有疲惫。